这千子兄弟这话说的，我们又不是退出，只是稍稍改变一下战略。现在来说，我们有些过分重视军魔校，太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军魔校这刚一露面，咱追还没追到呢，城门口的防守倒是搞起来了。但搞到现在，那防卫起过作用吗？所以我看与其如此，不如就顺其自然一些。以咱们联手的实力，耳目那是遍布整个游戏区。 咱们只要时不时地组织一下追杀，让军魔校始终生存在危机感中，人多的地方不敢去，打怪、任务、副本都要藏着躲着、闪着绕着，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些上，积少成多，限制他的目的倒也已经达到了。这侃侃而谈的是百花谷工会的会长贝登旦，倒是把叶渡寒潭随口扯出来的一个借口，很有计划性地给补充完了。 只接受叶渡寒潭所说，那多少还是众人心中逃避的心态所作祟。但贝登旦这个更清晰、更有计划性的分析一出，很多人的头点的就更坚定了。说得好， 连对军魔校有私怨的孤影都点头了。他们这些人，职业玩家的色彩相当浓重，游戏并不全为了自己爽。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从工会利益出发来考虑，这就是工作。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业绩，图爽的话，那把老板拳打脚踢一顿绝对是很爽的。有谁会这样去爽？至此，陈烨辉和车千子都已经无法说服众人，也只好作罢。游戏里只是角色，视角互相对上。 却也不存在什么眼神。不过两人此时却已都从对方的态度中多少读出了些什么。陈烨辉猜不出车前子是怎么知道军魔校身份的，但车前子对于陈烨辉知道却不会太意外。叶秋嘛，家是出来的人，家王朝知道又有什么新鲜的？叶秋退役后到底做什么去了，至今也没个说法。 家事俱乐部也是推说不知。按说这样的大神退役后再在俱乐部里谋个差事，继续游戏工作是很顺理成章的。没准这叶修就是专门跑来网游里搅风搅雨，准备领导家王朝工会的呢。从知道军魔校身份开始，车前子脑中就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猜想，而这一种。 在他看来是最为合理的版本。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对军魔校就采取比较自然的行动。贝登旦这边却是继续讲着：“接下来大家肯定是要去一线峡谷副本喽。军魔校这个时候在那里副本的概率也是相当大，所以咱们就分散一下，各个副本入口都去人，然后留意一下军魔校的行踪，有发现就及时互相转告。” 正该如此。工会众人应着。众工会的人决议已定后，随即各自散去，绝大部分都是朝着一线峡谷这边去了。叶修这边，在顺利等到唐柔和乔一帆以后，便进了副本。七大工会的玩家朝50个副本入口分布，倒也差不多用光了他们的人手。 刷副本过程中，想和叶修他们撞到，却也只有进出副本的那一瞬间，需要一定的巧合。于是这一晚，双方最终都是相安无事，但是各自的心态却大有不同。大工会有了新计划，这一晚过得倒是轻松，大家该干嘛干嘛，只是留意身边玩家里有没有军魔像的身影。 自在随意，没什么压力。而叶修这边呢，当然并不知各大工会计划已变，他们依然保持着之前的那种戒备心理。一趟副本出来，也无法确定门口是不是已经被人盯上，不得不绕个圈后换一个入口。贝登旦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这种情况下，只要让叶修他们保持着这样的压力。 每天都浪费些许时间在这样的周旋上，积少成多，练级速度 必然还是大受干扰。唐柔倒是比较盼着能遇上个捣乱的， PVP 比 PVE 要好玩，这已是他的认知。但是这一晚却让他失望了，第一次副本出来相安无事，绕一圈进，第二趟出来绕一圈还是没事，再进第三趟出来，苏慕城乔一帆都下线了，叶修和唐柔包子入侵照旧又是兜了一圈，没有人跟他们，也没有撞到 BOSS 什么的。陈国今天也是意外的精神，充分领略到重金属的好处后，越打越是顺手，胜局越来越多，一时间也是舍不得离去。唯一比较扫兴的就是时不时还是有人把他当作当时代打的军魔校，口称高手什么的，说些有的没的过来讨教。叶修他们这边三趟副本出来临近三点，正常情况三次连刷两个小时内都会刷完，叶修他们却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在换副本入口的周旋上。陈国玩到这个时候也是真坚持不住了，这和他的作息规矩大大的违背，在接连打了无数哈欠，几乎是闭着眼睛打了一场 PK， 听到唐柔的笑声后惊醒，终于是下了决心准备去休息。新键盘新鼠标当然不会留在这电脑上给客人使用，重新拆下来后暂时就先放进了前台。 算你说的不错，这鼠标给你用吧。 放妥后多出来的鼠标清风七陈果丢给了叶修，潇洒的一挥手道了个晚安就回楼上房间了。鼠标这种即插即用的东西，叶修当场就给换上去了。握上清风七，叶修的右手又是好一通熟悉的感觉。 现在干嘛？ 耳机里响起唐柔的声音。 练级吧，抓紧时间练级。其实我们只要能好好练级，就是对那些工会最有力的回击了。 叶修说着。他知道唐柔是比较期待和对方交火的。但这样持续的打来打去，就算是对这些工会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于叶修他们来说，除了愉悦了心情，却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利益。相反，这还牺牲了他们大量的练级时间。这个错误和当初刘浩为了和叶修较劲儿，搞得正式比赛都没了状态，在道理上是一致的。叶修却不想去犯这样的错误。在顺手给了各大工会一些打击教训后，他不会没完没了地主动纠缠下去。叶修那也是无比经验老道的职业老鸟了，思路清晰，不会随便就被干扰到。 那去琉璃之地副本吗？ 唐柔问着。从获取经验的效率角度而言，哪怕是到了33级，刷琉璃之地副本也比干杀练级区小怪要合适得多。但是琉璃之地不比一线峡谷，没有迷宫地形，而且各大工会混迹在这区域的玩家只多不少，倒是不太方便这个时候就去。最后三人离开了一线峡谷后，却是跑去了烈焰森林练级。叶修给唐柔和包子入侵出了一些限定练习的内容，借杀怪练级不断帮二人继续完善着操作技术。这一夜就此过去，随后的两天大致都是如此度过。叶修见也感觉到了大公会在战略上的调整，这两天里大公会对他们只进行过三次劫杀，看得出都是临时起意进行的组织。其中两次是对叶修的军魔校，最终都被他顺利逃脱，一次是对付了包子入侵，最终却是得手把包子入侵送回了城。但好在几人最近都把户口改到了布尔斯小镇，死亡后却是在这里复活，不然要是空击城的话，以现在各大工会现在的战略，虽不会在城门口搞路霸那么明目张胆，但是已被发现的包子入侵如果太大意的话， 出了城，依然会被盯上再杀一回。听到这情况的叶修未动声色，只是安慰了包子入侵一下。包子入侵却表示他是经常过大风大浪的大人物，死个一次两次的只是小场面，根本不值一提。对此叶修保留意见，不值一提，那自己一上线是谁立刻飞一般的发来消息汇报了自己的死讯？就是怕这样啊。叶修嘴上不说，心下却是暗自叹息着。对方不像之前那样死死纠缠，但却保留这种纠缠的权利，叶修他们完全无法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对他们围追堵杀，他们只能一直保持着这种戒备。而这种时候呢，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要追杀他们的计划，只是在安心练着他们的等级。但是叶修他们又哪会知道，各大工会保留 20%， 甚至只是 1% 的追杀状态，那叶修他们呢，却始终得以 100% 的防备状态去应付，否则一个不慎就会像包子入侵，10%的经验平白被杀掉了。 这帮家伙的人见一次就打一次怎么样？ 包子入侵曾经提议， 如果杀一次有经验的话，我会强烈建议这样做。 叶修如实回答，他是抱着目的来新区游戏的，可不想在这种争斗中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再狠狠地刷个副本记录出来，气死他们。 唐柔提议。对此叶修又是保留了意见， 最近副本照刷，大家你来我往都时不时就有一个小幅度的提升。 在这刷记录的浪潮中，叶修他们的队伍却没有表现出以往一出手就刷出一个让人绝望的记录出来。他们和每一家工会的副本队一样，每次能破记录时都只是一点细微的提升。目前虽然依然记录在握，但是身后的霸气雄图咬得却很近，随时都有可能发力超过。这种焦灼的状态倒是让前段时间和兰西哥一起挂世界被鄙视的霸气雄图赢回了一些面子，至少玩家们看到了他们和军魔校之间是有的一争的。别家工会此时也不甘落后，在一线峡谷副本里也是有时有建树。不过这么几天过去后，这些一线的33级玩家眼看就要突破关口踏上34级了，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却还没有个最终结果。军魔校的队伍是第一不假，但也只领先第二的霸气雄图2秒，排名第三位的中草堂也不过输了4秒，这之后的兰西格是输了5秒。也就是说1到4四个席位记录差距只在5秒之内，这几乎是运气好点多几个暴击就能完成的超越。死盯记录榜单的各大工会都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在各大工会一线玩家都要踏上34的这个领域，他们肯定不会再有保留，会刷下最强的记录来。但是军魔校呢，这帮人这次一直就是这样和各大工会拧在一起，他们是在等什么？是又想等哪家工会自以为胜利的时候再狠狠地刷出一个记录踩下去吗？这家工会会是哪个？霸气雄图、中草堂，或者是已经被踩得一脸脚印的兰西格？那些自认竞争不过这些工会的工会现在却都是军魔校的粉丝，看到军魔校等人哐哐踩着这些大工会的记录，他们都觉得扬眉吐气。周日晚如平常一样，换班前的时间，叶修在吸烟区随便做了台电脑游戏着。星星网吧里的玩家情绪比较高，因为昨晚的职业联赛中，星星网吧玩家们的主场队伍加时战队又一次大获全胜， 孙翔继续着对一叶知秋威武的操作。有评论家称，这是足以让家世的粉丝们忘记叶秋的操作。虽然家世本赛季想进入前八的季后赛区已经基本无望，但是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家世一扫颓态的强力复苏，下一个赛季必将重返争冠的队列当中。粉丝们已经恨不得把余下的赛季直接穿越过去得了。陈大老板昨晚比赛之后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他和唐柔方便使用专门键盘鼠标的问题还本没有解决，结果今天夜休起来时一看，陈果直接在网吧里圈出了三台机器，声称是要专人专用，理由是网吧几乎不会人满到插三台机器的地步，实在要用时再临时换下他们的专用键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总不会太多，不会太麻烦。 三台不会有一台是给我的吧？ 叶修疑惑。 没关系啦，你随便感动一下就行了。 我不用了，我晚上值班都得守前台。白天我要抽烟，坐你旁边你能忍吗？不过就放在那儿，我随时过来指点你时有个座位也是好的。 你怎么不去死一死？ 陈国瞪眼，立刻指挥人把给叶修圈出来的机器又取消掉了。时针渐渐指向了晚上九点，叶修嘴叼着烟头，居魔笑却已经在赶往布尔斯镇的路上。周日晚九点，这是和霸气雄图约好的二次决战的时间。 喂，材料都准备齐了吗？ 叶修给叶渡寒潭如此发过消息，叶渡寒潭险些就顺手回了一个齐了，但意识过来的一瞬，飞快的自己把自己那只去敲回车的右手给抽飞了。自己为什么要如此乖巧？叶渡寒潭鄙视自己， 你速度。 最后叶渡寒潭是如此粗声粗气的回了个消息。九点整，君莫笑准时到达了布尔斯镇竞技场门口，进场建房间发消息，把房间号告诉叶渡寒潭。只片刻，对面五人便已经齐了，和上一场一模一样的五个角色，但是叶修却知角色之后的操作者已经大不一样。看，拳法家的角色站到了队长的位置上，牧师叶未央是次席，元素法师爱凑热闹在第三席，剑客神枪手。叶修笑，拳法家毫无疑问是韩文清了，牧师叶未央当然还是张新杰，法师爱凑热闹的话应该是白岩飞，剑客于天，神枪手王驰轩，霸图的这些职业选手叶修又如何会不知道呢？不过叶修毕竟不是神仙，其实还是有他不知道的事。此时的五个角色真正是霸图职业选手操作的其实只有三个，韩文清的拳法家，张新杰的牧师叶未央，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爱凑热闹，这三个叶修都猜对了，但剑客和神枪手却不是霸图的职业选手，这两个角色的账号卡根本不在霸图这边，他们的选手又哪里用得到呢？